Hello，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到胖子和阿朱的 Night Cruising， 我是胖子。我们这一集原本是跟上礼拜这个时间，上礼拜礼拜五出来， 对， 但是我们发生一点这个 测试啊，今天就完成了。 对，我们发生一些技术上问题。 对 ，OK。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分隔两地录音， 没错。 我们是到最后把两个音轨，你知道吗？ 对， combine起来， 对， 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蛮 hardcore 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蛮好笑的，今天是 EP1 嘛，我们就对，我们今天来请阿叔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特性大概是怎么样。 我怎么讲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干话，就是算两讲一些话题，然后两个人的个人见解。对，可以参考了。对， 没错。好，然后我们今天大概要讲十项东西，我都觉得蛮酷的、啊。 嗯， 反正我把我们频道定位在于就是 比较 睡前大概20-30分钟，你在听干话，或者通勤的时候你也可以听啊。 对， 我们可以变成台湾通勤第二品牌之类的。 干啥小？ 没事。好，不要做。反正就大概差不多是这样。 Oh. 如果没有听过 EP0 的，可以先去听 EP0， 再听 EP1 哦，虽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嗯， 好的。然后就我们先从我们的家乡开始介绍了。你是台中人吗？ 对，台中 人。你不是台中人，你是中国原住民。 干你鸡巴！那个叫那少数民族，那是混血而已，那不太一样。那什么原住民？干 中国人，你不是中国原住民哦。 然后你随便你怎么讲。 好，反正我跟阿叔是台中人的，我住在台中县，我就是 台 中县 几年前的东西，台中县。 台中就是大家知道后里嘛，就是常被大家说的后里县那个后里。 对。 然后我就住在那个那边鬼地方，但后里没有螃蟹，后里是山县。 后里都 所以后里 干。 后里只有那个后里只有那个猪血汤， 还有麻 肠，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你住哪里？ 我住就是算是偏市区的地方了啦，就是。一中街附近，对，没事可以来一中街逛逛，很多吃的。 对，我觉得一中街，而且一中街没有像台北车站这样，要分做黑色的格子还是白色的格子。 对， 你黑白都可以做，你要做路边没人管你。 没错。 我觉得台中是一个很chill的地方， 啊、 而且 台 球 CD 啊， 真的台球 CD， 我们是西屯纯爱族，还西屯特爱族。 干，可是讲到 chill， 我觉得今天端午节。刚好6月25日，今天，然后大家要出来晚间，全部塞了车水马龙，一点都不chill。 对，说到端午节，我想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端午水，你知道我今天第一个话题跟第二个在连在一起。 就是 端午节收，就是我妈今天中午，就是我今天，因为我今天去台中，今天哦，对，我忘记跟大家讲，现在是2020年的6月25日的11:11。 嗯， 我们在晚上半夜11:15，希望要跟别人同出。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妈就开车开到一半，她就突然跟我讲说，儿子，我下去装一下端午水，我没有下去装一下子时水。然后我想说，三角什么50块的水吗？我干嘛突然停下来装50块的水？结果后来我妈我也没有理我妈，我就继续听我的音乐。结果后来我妈就上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当天我也忘记那回事了。结果到最后我也是刚到家，然后到后来刚到家的时候，我在车上就觉得哇，刚吃我口渴好渴哦，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就把架子桌旁边的水喝掉啊。然后我妈跟我说，你干嘛喝？端午水耶，然后我就在想说，端午三角水。 其实我不太了解。 我也不了解端午水这个习俗是什么，这个清我妈是跟我讲说可以去邪啊，啊如果有知道这端午水是什么，听众直接要被打成加一， 对， 我们在 Spotify 不会看到啊， 随便啦、啊。 好，反正就是，我就把我妈端午水喝完。然后是真的超级塞车的，我这个端午节，我礼拜三翘课，然后去台东。 嗯， 干台东真的有够鸟不生蛋的，劝大家不要去台东。台东 我们现在是制造对立日。 没有，我没有想歧视台东人。我在台东，你知道我在台南平常都不用台语讲话，我在台中都用台语讲话。 台中很正常啊，很正常啊。 那一阵子，然后就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其实台中是一个真的不错地方。今天台中很塞哦， 很塞啊，今天超塞的，就是今天骑车是直接大混乱，怎么讲就是塞的塞，然后乱钻的乱钻，就是 全部的三宝都跑出来，当然就是 干台东人真是骑车急掰，台东人 路 台东人骑车 急掰， 台东人骑车急掰程度不亚于台南人，也不亚于高雄。 就是怎么讲，今天有个高雄朋友来找我，然后就他是要来台东读书，然后他就是骑车，然后他就是很一直跟我靠北说，台中路况怎么那么惨，就是想说平常就已经习惯了，就是我是第一次听到高雄人这样跟我讲。 我其实也是来台之后发现，其实台南也很乱的，不知道价值一大堆， 差不多 吧。但其实大，然后对啊，差不多啊，都好啊，反正但台东有比较好的地点，就是台中的公车比较好， 是没错。 台南的公车真的拱干了， 是没错。 我 不用钱， 对，不用钱啊。你旅游卡是3块，你可以从高一坐到高三， 对啊， 你都不用去，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台东的公车其实很占优势，也只有台东要捷运。 嗯，还 所以其实台东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嗯，然后说好，阿柱，你有没有在看抖音？ 没有，我没有下载。 你知道外国国风抖音？ 我知道啊。 你知道外国，你知道在国外的抖音的下载量已经刷榜了。 大家懂。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也，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说台湾人不喜欢抖音这是正常，因为台湾没有有例外， 一定有例 外，有例 外， 有 高中生， 没有，不仅是国高中生，有些是社会大学生也有可能啊， 我懂，社会大学生， 社会大学生，好了，今天不讲这个，然后说反正就是抖音，其实我觉得抖音在会不在台湾流，就是非常的 popular， 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台湾人真的很怕个资被盗取，你们这样看你的个资值多少钱啊？有没有看过一个脱口秀讲说你个资到底值多少钱啊？根本不值多少钱嘛。 对啊，那个 Face App 不是也是吗？ 对啊 ，Face App， 对 ，Face App 也是我今天想讲的一点。我觉得 Face App 真的，我都不敢下载。 就是俄罗斯啊，其实算是说，他是 FBI 还是哪个部门讲说，就是只要是俄罗斯的城市都不太能信任这样。 干，那Telegram是俄罗斯的城市，我蛮信任Telegram。 也是啊，Telegram 隐匿性够高啊。 对啊，Telegram 很适合做一件坏坏的事情。 这个不好说， 你说它的现实功能， 没错， 安全通话，你知道有时候讲 emoji 4个全对，他对方全对，就是安全通话哦。 没错， 可能有 Telegram 才都能讲什么，但我觉得 Telegram 的群组功能真的好用， 嗯， 真心觉得好用，我觉得那些就是没有用过 Telegram 的， 简洁有力， 对，真的比这个比 Messenger 好用多了，而且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 这样， 就是Telegram 有反正我很闲的贴图 啊，小心！ 不是Telegram有反正我很闲的贴图 哦，干，谢， 干， 没差，那也没差，因为在Telegram里面啊。 反正我以前是不是你在我对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和阿叔很常一起去音乐厅玩，我们应该之前有遇到反正我很闲吗？ 有啊，有， 你有去跟他们拍照吗？然后到现在你就跟那些现在看到反正我以前的朋友就说哇我跟乐咖拍过照，你有跟他们这样讲吗？ 不会，我不会特别去讲就是除非他们有问到说你们看反正我很闲，然后说有啊，我常看， 你没有跟他拍照过？ 不是啊，他们就常常出没在各个角落，其实也没什么， 也不难抓啦。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有去音乐厅的话。没有，我不是，我不在讲，就是大家说，如果大家喜欢音乐方面的题材的话，我你觉得无间自由好玩吗？ 好玩， 那无间自由超好玩的，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玩的，真的，大家帐篷超秀的， 就是不同形式的音乐季，怎么讲，就一边录音一边听音乐。 对，这不是业配哦。如果你们希望找，如果希望无间，我们也蛮希望无间就找我们业配的。 我也想， 我那天我在公关庙，我就上去讲 他就帮我们开一个什么阿宅舞台那边，我们在上面讲 podcast 讲一个小时，然后就配币了 啊，青菜 想太多，想太多。然后就好，我们继续绕，我们讲绕太远了，我们继续回来讲抖音。就是其实外国人根本不在意，就是那些欧美国家人根本不在意个资被泄露。因为假如说你去办一张信用卡，你的是什么？你的 各自 你的电话都被给银行，都 被 给那些贷款，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按你的各自也没有多重要。 就是我们光是我们办什么证件有的没有的，就是政府给政府部门啊。 就我们各自都被干一波。然后说，但是我其实非常喜欢看抖音的一种类型是视频，一种类型的视频，这样就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就是有人会把那个什么抖音的10分钟吃播小姐姐影片 合集， 那转播到油管上面。反正就是因为吃播什么在宿舍吃东西之类的，那我都觉得超好笑的。真的很好笑，推荐大家去看看。 你有看那个，就是台湾地区的推荐影片都很鸟，你知道吗？ 我没有看的，我自从买了 YouTube Premium 之后，我就完全没有看过推荐。 不是，我不是说那个抖音的。 你有买 YouTube Premium 没有？我是直接用 Spotify。 我非常强烈大家去买 YouTube Premium。我们现在是网络印度的，玩我朋友是网络印度的，凑满 YouTube Premium 一个月设13块，然后。你在 YouTube 里面，就是拿信用卡设地址。阿叔，你知道我们设在哪里？ 哪里？ 我们设在印度的一家庙里。 为什么？ 所以那个 YouTube 里面的账单会寄去印度的庙。 三小，等一下，这个，等一下， 真的是，我们还有截图，所以我们就变成网络印度了。 干， 所以你知道说 YouTube 现在把我们的身份判别是为印度首都的某间庙的主持之类的。 靠北，按这样确认这样讲是可以的吗？ 应该是没问题，很多人这样做啊，我是其中一个。 Oh, OK 啊， 要来泡，要來哦，对，我们不能被罚缺席。我们之后如果真的，我们就稍微多听多了一点来听，我就会印度教粉丝泡。 然后钻漏洞是 不是？哎、欸，你知道，就有人说到印度教，你知道？哦，干，我抖音一直说不完，算了，我先继续跳着说，就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这个学期我去选修了，我们学校高中开选修课，我去选修了越南语，你知道我学了一整个学期越南语，你知道我学会了什么？我只会越南语的69，越南语的69，还有越南语的你好，然后再见也不会说，会说谢谢，会说你好69谢谢，然后会说我要69，我喜欢69，就我可以用越南语讲这些，所以我可以跟那些外籍移工就说。就越南女刚跟我讲说，我爱69。 干， 请问你知道哪边有69吗？ 干，他们用奇怪眼神看你。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真的超白痴，这是我们教室，因为选修越南语的人不多，大概只有10个。然后说我们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间就是用木地板教室，他就是照来说里面不能吃任何东西。结果后来那个教室里面，就是我那个越南老师，他直接带河粉进去煮，他直接把块骨头带进去煮。 看，啊，学校不会这样。 啊，校长一起进来吃啊！ 靠！ 干超屌的，你知道他就，而且你看他也带一带就够了，就认证了。 啊？ 就也带一够了就认证。 哦。 然后就台语讲的超强，比我还好。然后你知道他就是很靠北，他就在教室里面就心着勾着，然后就包春雪。甘霖老师也超级屌。 我说啊，他为什么可以教你们69这些东西？还是他 没有，就是你知道我们学越南语就从一些基本的单字开始学，像1、2、3、4、5、6、7、8，那我就把它拼成，就是我们学到6和9，就把它拼成69，就这样而已。 干啊！那会不会意思不太一样？ 没有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哦，也是啊。 对啊，69是国际通语言吗？你用国际手势69，应该也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事。你就各位，你们把你的大拇指比一个7，然后做你的另一个大拇指也比一个7，类似的东西，然后 倒过来 都好， 倒过来放就是69。 对，倒过来放，正的放就斜放。 你们可以去问他，就是一些脏话怎么讲之类的。 我那种，我已经不接受越南语问题了，越南语已经离我太远了。 干 ，OK。 越南语脏话我不会说，都不会讲，我只会讲69。然后哦，反正我们要讲抖音，就是抖音这10分钟视频很好看，请大家去有机会去看。然后就阿叔，你有在听 Podcast 吗？ 近期有。 近期有吗？你有没有觉得看这个 podcast 之后，一大堆都追不完，真的追不完。因为像我的习惯，我 podcast 永远不听第一集，因为第一集永远是设备设的最烂的时候。 对，像我们 前三集我都不听，对，像我们一样，所以我都是从第三集之后开始听，然后说，所以但是第三集开始听，像台通啊、台湾通勤第一集那些都要听很久， 了解， 所以我就是觉得蛮累的。 就变成说，就是听到后面就听不懂，然后就开始分心这样。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会疲累。 对啊，你会觉得台通，就我觉得其实台通也蛮难懂的，就是你要听得懂台通，需要有一点的知识水平。 你是什么？ 就是台湾中文第一品牌。 啊？ 我说台湾就是有一个 YouTube 有一个 Podcast 叫台湾中文第一品牌。 嗯。 然后我说我觉得要听懂他们蛮难的，因为你要有一定的。 知识 你要有一定的对知识水平，不然你会听不懂他们的梗在讲。例如，他就说，例如就是这样子，韩国瑜说过，阿祖，你知道什么？你知道选举的秘密是什么吗？ 不知道。 票多的赢，票少的输。那韩国瑜的状况是票多的输，票少的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点这种概念的话，你会非常的难懂说他在讲什么。但我觉得超好笑的， 频率比较不一样， 票多和票少的一样输。抱歉，我们笑得跟人鸡巴呀， 有一点。 那我相信你国小有你国小发生什么事情？ 国小，因为我国小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我国小就是体育，也是体育班。 你国小是体育班的？ 国小就是体育班的。 这是 就那时候就打篮球啊，校队就是算是当兴趣。 篮球你是怎么？你是双子国中旁边那家吗？ 不是， 不然 北屯国小，我管他的，不重要，反正那时候就是。打球也是那种小朋友很喜欢，怎么讲，就是一个憧憬，然后就蛮有热忱的，就一直打，然后就打到国中，国中也体育。 你要打到国中就遇到我吗？ 对啊，干妈的。 干丁给他击败。看，就遇到我很衰啦。看我们这国中发生过很多白痴的事情，真的超级白痴。然后从你慢慢讲，第一个先从吃屎的开始讲。我们国中有人吃屎哦，超屌，超厉害。 okay, 这个讲不腻。好啊，就是 因为没有啊，你知道为什么阿叔为什么讲不利吗？因为上个礼拜我也在同一个时间 Q 过大一次，但是我们没有录到，所以要吵架。 好，没关系，这个我可以慢慢分享，就是那时候大概国二，然后就是算隔壁班啦、啊，然后就有一群人，一群男生就蛮智障的，然后他们就打赌，不知道打赌什么，然后反正结果就是说。输的要吃屎，然后还真的去吃哦，然后就是一个他们班同学走进厕所，然后叫他不要拉，就是不要冲水，然后就出来嘛，然后结果他就拿那个汤匙，然后那个打赌输的先吃，然后就直接用那个汤匙下去马桶挖，然后就一口下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说全部人都吃了，就是，蛮屌的。然后就感觉是一群神经病，我感觉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就开始说啊，你敢不敢啊？然后我敢啊，我敢啊。然后 互相怂恿， 然后他们就吃了。 我跟你讲，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群男生在一起智商会降低。 对，是真的，不管年什么年纪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群老男人，他们也是会干一些奇怪事。 真的，我也这样。像你阿妈之类的吗？ 然后不管了，干阿妈。 你阿妈很屌哎、欸，干。 也没什么，就是一个蛮酷的阿妈，我觉得、啊、我阿妈就是 魔法阿妈， 魔法 阿妈卖掉，把阿妈卖掉。 干。然后回到吃屎那件事，然后他们还拿那个就汤匙，然后就拿去走廊，然后乱泼，然后差点泼到学长，然后学长就直接揍他。然后没有，然后这种是这件事啊，在走廊上泼屎，这样大家都看到啊，然后就被叫到训导处，然后 学务处吧， 那时候叫训导处啊，不管了、啊，是一样的东西， 对， 反正那时候他们就原本那个训导主任要记他们小过。然后他们就跟那个巡导主任吵架，然后就说校规里面没有明确条文说学生不能吃屎，然后干超屌，然后最后他们也是被就是巡导主任也被讲到束手无策，然后就只能发 他们 劳动服 务。干对啊，干你都懂得管学生吃屎啊，学生想吃大便他家的屎 啊。对啊，真的很屌，他们是。 真的是我见过蛮奇葩的一群人，然后就是 我真的是我 真的蛮奇葩的，然后最后就是劳动服务而已，然后也没什么事，这种就是真的是在全校传开。 阿叔，你这样干哦，你之后20年后，你20年后你儿子跟你说，爸爸，为什么国中的劳动服务？因为我支持。干，因为我怂恿同学吃屎，我和同学一起吃大便。然后说，我跟你讲，那个人叫村长，我们在街讲那个村长。然后说，这个人真的超好笑的、哦。还有一次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就是村长他们班的事情很多啊。他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1年级而已。然后到后来，就是他们班有人钱包被偷，结果后来我们的升调组长就进去他们班收东西，结果他们收，结果收好，好死不死，第一个收的就是村长包包，结果一收没有收出来，他没有收出来被偷走，你收出来一瓶啤酒，然后他们叫我就全部做罚站。干，这种白痴的， 我发现我们国中很多蠢事哎，干是怎样？不是 我 回到那个大便那个话题没有，然后重点是之后就大家都会拿这件事来说嘴嘛，然后到我们国三，我们都学长，然后学弟妹有知道这件事，然后就会去问他们啊，然后他们就是说怎样，我敢吃屎，你敢不敢？ 你敢吃什么？你知道这样，你知道哦。我虽然这样讲有点政治不正确啦，就很这样说，就很像这样。哦，算了，不要讲，再讲下去，我们第一集我们做 podcast 这样就要毁掉了。 不是，然后他们就是很引以为傲，就是好像其实是很屌的一件事一样，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那我觉得其实蛮屌了，我们 蛮屌的，就是屌的不是那种值得骄傲的屌。不知道其实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弄新闻的。台中是双叉国中，什么学生吃屎，然后还没有记过，就是学生熬到没有记过，我觉得是一件很扯的事。 对，那我们再跳去讲国小。 哦， 国小，你知道国小的时候，我们的班级里，我们国小的时候做过超多很白痴的事情。你知道有一次啊，就是半夜，就是有一天，我们后里区天气都蛮好的，就不常打雷。这样子、欸，有一天下雨在打雷，就我有一个弟弟啊，然后就是他就是还有，然后我还有一个弟弟，还有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到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有一天我们决定去串通好骗大家，结果后来我们就把全校六，那时候我们6年级，我们就已经不再叫30多个人吧，一起到南侧里面，因为那时候南侧，你可以大家想看，南侧是一间很大间南侧，然后你左边有两面很大面的镜子。然后就还有2间就可以大便厕所，然后就后来大便的马桶，然后就后来就是我们因为那天下雨打雷嘛，然后就我就跟同学讲说，今天我们来召唤血腥玛丽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20几个人全部都叫去厕所，跟他们说我们面对镜子念咒语，天灵灵地灵灵，血腥玛丽快出来之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跟我同好朋友认识的那个，我叫 A 就在厕所在狂吐，他在狂敲厕所门，他们全部都吓了，全部都跑出去。 我真的吓到了那我们说乡巴佬吗？不然你们台中是很瞧不起后里区的人，是不是？ 好，台中县不要吵阳县。 台中县，吴中县，中冠县。你知道有一个粉专吗？ 哪个粉专？ 叫救急那个选择。 不知道。 好吧，你不知道，虽然不知道，那我们跳下一题。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吃的食品，你有在台湾看很多吃的食品？ 就是大卖场卖很多啊。 有吗？有吃的食品？ 很多、啊， 就是那种自热袋，就是你加皮进去，然后它就嘣嘣嘣嘣嘣，然后它就会自己熟的那种东西。 就是自热食品，我觉得定义很蛮广的。 哈？ 定义蛮广的，很多东西都算自热食品啊，就是很多那种放在大卖场的冰柜里面， 其实蛮多的。 没有那种叫冷冻食品，我说的自制食品只有加热方面，下面有酱油热方面。 哦，哦，我懂了， 像自制火锅那种， 就自己加热那种嘛，你可以。 对对对。我觉得台湾其实算很少， 很少很冷门吧。 但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很少，是因为台湾不像中国那样那么地那么大。嗯。就是也不需要那种资源、嗯。你要去买东西，你真的想吃东西，你就走过去走个五步吧，就有 seven 了。然后跟左边有全家，然后跟街对面还有一家全台湾第一间的咸酥鸡。嗯、 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都有全台湾第一间的咸酥鸡。然后这里面有件事，我觉得蛮屌的，就是我有一天上学就迟到，那我就想说，赶搭电车去上学，反正很久没搭电车了、嗯。结果我就看了我的5688、嗯、他的 app， 然后结果他有一个功能，他就我就从上面看到第一个功能是，用导航，有导盲犬，嗯、有残障人士，残障人士要轮椅之类的。然后最特殊选项是什么吗？不要讲话，司机不要讲话，不要聊天。 感觉不是啊，这种奇怪的选项。 超屌的，我真的觉得很屌哎、欸，我真的觉得司机不要讲话这个字真的是，这是超屌的选项。欸、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他们这要给他们工程师加个薪资，干这个。 哎、欸，下次要试试看，他看他们是结账的时候有时候都不会讲话。 OK 啊，我们之后去台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坐电车，我们从那什么，我们从一中街坐到水利大楼，然后跟他讲说，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太亏，这样才还是八十块。我们从一中街坐到台中公园，然后说我们就在上面的5688上面。高说不要讲话，那看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刚才讲话，如果他还讲话，我们就录影，让他破功，直接去检举那个司机。妈的！ 干！ 我们下次去台中实锤那件事情。好。 我说不要讲话，他因为觉得很困惑，我就那么近，然后 没有，你就不要付钱，然后你下车，然后他讲话，你就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就这样。 干，太鸡掰了。 这很奇怪、 欸，我蛮想知道那是给什么客群用的。 就是，你不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跟司机聊天吗？ 我知道啊，可是 对啊，这 哦，我还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 对，不要聊天，不要跟客人聊天。 靠啊，你这样刚讲就不一样啊。 哎、啊，我说不要讲话，挂号不要聊天。 你自己写是不是？自己挂号。 对，自己挂号，不要聊天。 然后下次可以弄一些鸡掰一点的选项。 讲什么？司机请不要开车，敢超难叫。 然后还有，我想到那个Foodpanda， 什么？Foodpanda不要讲话吗？ 没有， 他靠着选项不要讲话，不要接 图。一张图，就是 哦，你说泰式火锅那个吗？ 不是，那更扯，更扯。 哎、欸，没有， 我看到更扯，就是他在台北，好像是什么淡水，上面有个小岛。 他们哦，你说叫他骑士那种水上摩托车过去那些，看起来超 屌，我觉得有点那么刁难。你看， 你刚不知道我听到讲一下那什么东西吗？有些人没看到那个东西。 好啊，就是在那个Foodpanda他们都有那个地区嘛，然后就是好像什么几公里内就可以送，然后就有一个在淡水河上面有一座好像类似小岛的东西，然后就有人在那个岛上订Foodpanda，然后就是也是在那个范围内，然后他就是那个他就外送员就问他说啊他要怎么送过去，然后就说那个什么港口那边有水上摩托车，你自己骑过来，然后就说他不会骑水上摩托车，然后结果那个顾客就叫他自己划船， 自己划船 就是旁边有蜻蜓自己划。 刚刚如果不会蜻蜓怎么办？ 不知道， 游泳过去。 因为他那个就算在范围内啊， 对， 这种几百人，然后最后那个外送员好像就因为这件事就不送了，就直接辞职。 你在同有没有遇过在部分的部分的 人？啊？ 在部分。 在部分。 就他说在一次的在会打成 就在啊干。 你在干嘛的在？ 在啊干。 对啊，就我觉得真的是，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样。 你说一直执着去那个， 不是一直执着去掉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有人会分不出来这个？ 哦，欸、不知道，这基本常识。 我觉得基本常识啊，德我也觉得基本常识啊，但是就是有些哦，还有一件事是 for example， 一大堆人写 ex， 我刚才就讲八尾靠腰 ex 就不是 for example， 是一点句的才是 for example， 我干你娘的， 遗产， 反正就是反，我这是正义魔人，我是标点符号正义魔人，嗯，反正我觉得我看到别人德部分，我就嫉妒了， 有像那种刚学中文的会听不懂。 对啊，我们应该没有刚学中文的听众，因为我们现在听众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 精彩。 好了，那我觉得我其实发现，就是台湾人没有吃的食品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台湾人喜欢吃脆的东西吗？ 脆的， 对，脆的东西。 像是算常见，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爱吃耶。 像章鱼烧和可丽饼，干章鱼烧和可丽饼在国外都是软的啊，尤其是章鱼烧在日本全都是软软湿湿的，在台湾全都变超硬，他妈硬的跟他妈的薯片他妈一样。 我是没吃过脆的，我都吃软的。 你没吃过脆的章鱼烧吗？ 我吃日船。 干日船是软的吗？ 日船是软的啊，日叉。 干真的還假的啊？ 就是不算脆，是怎么讲？就是没有到脆啊。 还是做你家那也是脆的、 啊？不知道。脆啊，里面是怎样？里面是软的。 软就是外面很脆。 干，台南食物比较不一样。你是包什么焦糖哦？ 没有，靠，要包焦糖，包你要不要说天上的鱼也都是棉花糖啊？干你娘嘞！干你娘，有够难听，好不好？台南这种生气，龟兰八会， 真难。 李白。干台东不算南部好不好？台北以外都是南部。 基隆 没有台， 基隆是北京。 没有基隆是台南， 是啊， 没有基隆是南部，基隆是北部唯一一个南部。 北极 。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台湾人还有一个问题，台湾人有知识恐慌症。身边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就是会特别的，就是在意说就是话，就是很怕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他对方在讲什么。 啊？什么意思？ 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股票，然后你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还会说，还会一直回应说，对啊，没错之类的。 哦。 就身边会有这种人吗？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这种，我觉得是一种知识恐慌症，就是很怕对方你不知道对方在哪， 然后 你觉得自己很笨。对，然后所以台湾知识网这个游戏会红，你知道知识网是什么吗？ 知道一个游戏吗？ 对，一个游戏，这个手游，然后就。这里面都是一些冷知识，我看我朋友最近在玩，我觉得很多次。然后就我想就是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些冷知识你不知道也没有差嘛。干真的，你知道台湾，最高最矮的山是什么？对你的那种帮助吗？ 干，谁知道这种东西？ 啊，对，谁知道嘛？有屁用吗？就有屁用吗？ 干，那你是在翻桌是不是？ 没有，我刚我已经要倒在我键盘上了，赶紧 赶紧要先处理。 没有，没关系，我处理完了。 好 ，OK。 现在它喷到我屏幕上了。 OK。 没关系。 好。 好，我继续讲。 OK， 继续。 然后就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说台湾人就是很容易有自己焦虑可能。然后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小，你知道兴隆超市吗？ 啊？ 兴隆大兴隆。 知道。 你知道台中以外地方没有大兴隆吗？ 台中以外 的地方没有大兴隆 呢？啊？有吗？我没有特别注意。 台中以外地方没有大兴隆？这件事情我超惊讶。但是我刚来台南，我现在人住在台南。然后那时候我刚搬来台南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没看到大兴隆？可是我附近没有嘛。结果我去 Google Map 看一下最近的大兴隆在哪里。最近我就打到大兴隆，然后说最近的200公里台中。 看，这都会封坑。就变成封康了吧？ 没有，台南也没有封康， 也没有封康，三小 也没有封康。你不会觉得很神奇？而且你知道大兴隆的标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大兴隆标志？ 就是一个黄色，然后黄色红色的。 你不觉得长得像脸吗？ 脸。 对啊，很像你现在 哦，有点像那种卡通的那种脸。 你知道我小时候都以为这是脸，就是我小时候想干这是怎么长那么恐怖。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现在去查一下，你去 兴隆超市， 对，你打兴隆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然后你就看到你的图片，你就靠一个图片就是共产党颜色的啦， 素描 就共产党颜色嘛，然后就是很像，你不觉得很像脸？ 有，一开始看我很像脸， 对，然后我就以为是脸， 里面素描， 对，就是素描。我觉得兴隆超市其实不错、啊， 就是冯康啊，怎么讲？就是大同小异啊。 对啊， 对啊，大同小异。然后说，哦，对，然后说，你知道最近因为黑人 Live Matter 是吵得很凶吗？ 对啊。 干，你知道唯一的受惠者是谁吗？ 谁？ 白人牙膏。白人牙膏才搜索过，真的疯过。黑人牙膏要改名字。然后说，你知道国外有一家媒体。就是他，因为有一家广告公司，他说他要反黑去白了，结果也被广告泡到爆掉，真的左交误国。 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怎么讲，黑人他们那个出发点是对的，可是现在有点自助餐， 有点私交 了，自助餐了，已经开始有点。 啊、有點自助餐，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对对对。 然后就你知道哦对，然后就我们要讲到我们虽然这样讲。有点硬，转线主要有点硬。你知道最近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超级好笑，快要爆！我知道，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椰子啊？你有吃过椰子吗？ 有啊。 我你有吃过没有剥过的椰子吗？ 没有剥过的。 就是外面这，你知道李欣吗？李欣给哭那个 Q 的那个椰子， 我知道。 然后就结果后来。那个椰子，结果我去虾皮订了一颗，我去虾皮订了三颗椰子，就是那种完全没剥过的，要自己剥的。 我知道，就是绿的嘛，里面是毛。 对， 绿的。我知道，我吃过啊。 结果我跟我朋友买回来之后放学校。 这样。 我想说，干啊，白的也不对，我们打开吃吧。我们就原本用长尺这样敲下去，干，就他妈怎么都敲不开啊！就直接把就拿椅子扎，就还是敲不开。我们就直接把他像躲避球一样，自己摔在地上，啪啪啪啪啪这样摔。然后就后来他终于破掉，结果还没有破掉。然后说我们去找工友，然后借榔头把它慢慢敲，就拿你知道就很像雕塑嘛，就拿一根笔这样敲。 好像里面都是毛，那其实很难敲用敲的难敲。 对，那个很难敲。那如果大家有实际看过椰子怎么样，就知道这个很难敲。然后就敲完之后啊，就后来我朋友就我们第一颗椰子搞完，我们搞完半个小时再把第一颗椰子搞完。就第二颗椰子哦，就第二颗椰子，我朋友去隔壁教室。然后最后后来他把椰子讲说，他是一个很喜欢传统宗教的，他说拜恰什么神灵附身，让我把椰子打开就好，椰子往地上一砸，椰子滚出去直接打破玻璃。结果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过两个礼拜，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啊，不是他玻璃耶？ 啊，玻璃少掉了，它是一个柜子的玻璃。 哦，我也是窗户那种， 没有，不是窗户，它是柜子的玻璃，然后就啪一砸下去，就柜子玻璃破掉，全部都看得傻眼，全部都看，然后说直接冲他脚，他说把椰子打开，丢椰子打开，就没有丢椰子还是没打开。 啊，现在啊，那两颗椰子， 他吃完了，哦，没有，现在还冰在我冰箱里， 干， 我大家可以拍照给你看，外面吃完，然后这种。然后说最近我们现在用椰子砸坏玻璃的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 啊，看啊这样，你知道里面那个什么椰子，里面是咖啡色的啊，你知道啊，你有吃到里面那个肉吗？ 有，我们把它挖出来。 那个肉蛮少的，而且可是蛮好吃的。 对，真的很少，真的没有，就是它不像一般的椰子加果汁里的味道的。 对，完全不一样。 真的，我真的觉得差很多。 完全不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些东西比较喜欢吃加工食品，有些东西比较喜欢吃 natural 就是原味的？ 我觉得葡萄很明显。 你们有没有喜欢吃化工，还是比较喜欢吃原始？ 我觉得各有各的味道哎， 我觉得好，我举一个例子，你看你觉得你幸不幸福？荔枝，你觉得荔枝化工好吃的地方好吃？ 就水果比较好吃啊。 我超喜欢吃一般荔枝的。我很喜欢吃化工的，你知道海底的荔枝，我超级喜欢吃。还有水蜜桃，你比较喜欢吃水化工水蜜桃还是一般水蜜桃？ 我比较喜欢吃一般的。 你哪个喜欢吃化工的？ 化工葡萄啊。 葡萄。嗯、柳橙汁化工也不错、啊。真正柳橙汁蛮贵又难喝的。 嗯，就会有那种奇怪的杂质的味道。 对。对，然后说你说最近其实、我们现在蹭一波热度了，就是很一吉他高中惩罚，我没有看过那么厉害的康复社员呢、啊。 干他们是 干那个。干，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干嘛。 他们是前一天才练团吧？ 我也不知道，可能你知道你有听他们烂吗？ 有啊。 哎、欸，干他们烂泥，一定是鼓手没去练， 真的是烂泥。 他们鼓手一定是没有去练，他会打那么准。哎、欸，鼓手不是打太快会抢牌呢。 干，你有没有看那个上台那一首吗？ 你说哪一首？ 米先生上台。 啊？ 米先生上台。 有啊。 干他那一开始就是直接，就是那个吉他手直接无视那个鼓手的塞印。 干，我真觉得他们很厉害，而且你有看过无腰组吗？哎、欸，他们吉他才能这样，那个人还能找到进歌组，我觉得厉害。干，这是天才 的、欸。其实那个练一下就会、欸，那不难、欸，那真的是怎么讲？我觉得他们没有心、啊。 他们根本没练吧？ 我觉得是没有心。你看没有？ 不是，我觉得其实这样有点不尊重观众， 很不尊重，很舞台，很不尊重舞台。 就是该怎么说，连吉他调音都没调好、 啊。 你要你一天你不是弹吉他，你的主要主奏乐器是鼓吗、嗯？像我是贝斯啊，我都听得出来他们弹的不是，就是音都不对。嗯、所以我就其实 听得出来。 就我觉得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他吉他没有调对，另一种是他唱歌没唱对啊。你自己选一个。 我觉得都有。 都有，双辅双成。你知道这让我体验到什么叫什么各自分工？ 对啊，就全部活在自己世界。 就是每个都在平行宇宙里。 干了。不是他们如果说不好，弹的不好或怎样，我觉得一两首就算了，他们就全部都。 对啊，对啊， 都 啊 全军覆没。 我真，感觉也是蛮屌的啦。好吧，那我们先。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哦。OK 啊， 我是胖子， 我阿叔， 拜拜， 啊，86， 拜拜。